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11月的北京已经进入深秋，可能在这样的季节，我们会觉得温度有着丝丝凉意，但是在古典音乐界，11月绝对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11月。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潮，就在11月。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团将相继亮相，带来难得一见的柏林音乐盛会。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巴伦博伊姆、杜达梅尔、钢琴家朗朗、小提琴家宁峰都将在纯粹古典的舞台上和观众见面。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这三场音乐会议上将会为大家带来和演出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现在听到的我们熟悉的勃拉姆斯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像这样的曲目呢，其实也是刚刚在11月3号纯粹古典系列当中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为大家带来的这场音乐会当中演出过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是柏林交响乐团。二战结束以后呢，一堵柏林墙不仅隔绝了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政治经济，更是为了能够在东柏林建立一支可以位于西柏林的柏林爱乐乐团相媲美的交响乐团。1952年的时候，东德政府组建了柏林交响乐团。20世纪60年代，这支乐团在德国指挥大师桑德林执掌之下，实力与日俱增，在音乐水平上呢，也是毫不逊色于墙另一侧的柏林爱乐乐团，并且留下了不少乐迷们奉为至宝的唱片。在桑德林之后呢，乐团又和赫比西还有因拜尔费舍尔大师打造之下，演奏技巧更是趋于完美，并且是以德国式的演奏风范，华丽端庄且带有那种现代气息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了音乐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1984年的时候，毁于二战的柏林音乐厅重新开放，柏林交响乐团搬进了这个德国音乐圣殿。2006年，柏林交响乐团因此也更名为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那这一次在11月份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是驰骋乐坛半个世纪的美国指挥大师劳伦斯·福斯特，他来执棒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携手小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宁峰，以勃拉姆斯名作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和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他们所上演的这首曲目。当然他们的演出曲目除了勃拉姆斯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外，还有脍炙人口的匈牙利舞曲，还有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曲目，那勃拉姆斯他的其他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此刻已经来到耳边了，带有非常浓厚的田园牧歌的风格。这也是在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的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们所演出的。 其实我知道在古典乐迷当中最近已经在聊的话题就是十一月份去不去国家大剧院。是的，国家大剧院有太多在十一月份要亮相的经典名团他们所带来的音乐会，比如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几场都是来自于十一月将会在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当中亮相的，有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还有就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还有柏林爱乐团。那在2018年度纯粹古典当中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在11月18日到20号连续为大剧院的观众奉献三场音乐会的，是巴伦博伊姆所带来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勃兰登堡选帝后约阿希姆二世建立的1570年的宫廷管弦乐团。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当中，很多音乐史上经典作品的首演都是这支乐团来完成的。当然了，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音乐家、指挥家都曾经执棒过这个乐团。那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一些音乐家，像施特劳斯、像克莱伯、福特蒙格勒、卡拉扬都曾经执棒过这个乐团。在二战以后呢，柏林国家歌剧院在战火当中摧毁，而且之后的重建和柏林爱乐团分居东西柏林，他们同时承载的和传承的是德国古典音乐的历史使命，并且也做出了不同的演奏风格和气质。那在11月18号到20号三天，这个很多人特别特别向往的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将会在他的音乐总监巴伦博伊姆带领下为大家所带来的就有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七年重返北京舞台，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回望古典时代，走向浪漫巅峰；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奏响英雄赞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品味厚重音响。三位名家之作彰显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多中高云，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也就在20%到30%，还请大家注意多喝水，及时补充人体水分。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3级转1、2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原创剧目，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歌剧《晨钟》在震撼感动中落下了帷幕。歌剧《晨钟》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为主人公，展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为民族探寻真理、为共产主义慷慨赴死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品格。对于《晨钟》整体音乐风格的把控，作曲家经过了深思熟虑和仔细的研究，一方面考虑到上海在共产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在救国理想、相约建党等重要段落选择了海派气质鲜明的音乐风格，而另一方面考虑剧中主要人物的地域特色和性格特点，巧妙吸收了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元素。演出当晚极具震撼力的舞台呈现与气势磅礴的音乐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继续来看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将于11月30号在北展剧场拉开全球首演的序幕，随后将赴陕西大剧院和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万世佳人汇集百老汇及法国一线8大音乐巨星，凝聚全球30位顶级舞者，有500套华服、320套女裙、180套男装、100顶假发，其中9套华服诠释斯嘉丽的一生，看尽美国南方的华贵与没落，其中芭蕾、华尔兹、现代舞8个舞种的碰撞舞出了新的高度。最后再来看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合同婚姻》首演于2004年，近日又有一批年轻演员带来了全新的版本，微信、朋友圈、自媒体这些当下特有的内容被加入了剧中。合同婚姻正如剧名一样，既现实又有些荒诞，将合同和婚姻放在一起是对人性和制度之间的拷问，也是人们对婚恋的一种新看法。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1月25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十月，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潮。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将相继亮相，带来难得一见的柏林音乐盛会。像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巴伦博伊姆、杜达梅尔、钢琴家朗朗、小提琴家宁峰，都将在纯粹古典舞台上和大家见面。那今天有很多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这三场音乐会的内容。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曾经介绍到，在11月18号到20号，在纯粹古典系列当中呢，有一个交响乐团，就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他们将会连续为国家大剧院的观众奉献三场音乐会。那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现任的音乐总监呢是巴伦博伊姆，这一次呢也是他亲自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来到北京。那巴伦博伊姆也是作为上个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在钢琴、指挥、室内乐和音乐教育领域都非常有建树。1992年起呢，他开始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00年，他被推选为乐团的终身指挥。在他的带领下，乐团在经典的德语歌剧作品之外，还大量演出了德奥 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交响乐作品，其中呢就包括这次在国家大剧院他们将会为观众献上的勃拉姆斯、贝多芬还有施伯特的作品。全套的勃拉姆斯交响曲作为三场音乐会的主打曲目，这是一大亮点。还有呢，就是他这次还要指挥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这是7年前他带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北京演出的曲目之一。我们也特别期待他这次的现场演绎。刚才我们也特别介绍了在11月份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当中将会带来的音乐会的两个乐团，像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呢，像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另外还有就是柏林爱乐乐团。11月22日到23日，纯粹古典系列关注度最高的两场演出将要登上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这就是柏林爱乐乐团携手杜达梅尔的两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是当今交响乐团当中当之无愧的头把交椅，自从 1882年创立以来呢，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享有崇高的声誉。那在乐团历任的首席指挥当中，像彪罗、像尼基什、富特文格勒、卡拉扬、阿巴多都是当时最伟大的指挥界的巨匠。那在唱片行业成熟之后呢，乐团也录制了大量的录音，都保持了最高的水平。7年前，指挥家席蒙拉特带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但这并不是柏林爱乐乐团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早在1979年，卡拉扬就率领乐团空降北京，在中德音乐交流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那和北京观众阔别7年，这次柏林爱乐团将合作的指挥家是当今乐坛人气最高的青年指挥家之一，古斯塔夫·杜达迈尔。杜达迈尔1981年出生在委内瑞拉，音乐生涯开始于当地政府推行的音乐救助体系。2004年在马勒国际交响乐指挥大赛上一举夺冠。2009年受聘于美国洛杉矶爱乐团的音乐总监。2017年1月1日是他职业生涯高光时刻。36岁的杜达迈尔指挥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那这一次呢，他将带领柏林爱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来奏响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和伯恩斯坦的西游曲。最引人注目的，他将会和中国钢琴家郎朗来合作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这也是郎朗在伤愈复出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两位年轻的音乐大师将会和古老的柏林爱乐团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真的是让人期待。